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一。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个人所得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在12月22号，国务院公开了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这个通知从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还有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对比10月20号财政部国税总局对外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这次正式公布的文件，在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呢，都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大病医疗的扣除限额从每年6万元提高到了每年8万元，一年增加了2万元。住房租金扣除标准当中，直辖市、省会城市、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从原来的每月1200块钱上调到了1500块钱。对于直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从每月的1000元提高到了1100块钱。不仅是扣除标准，扣除范围和方式也有所变化。比如在此前发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0到3岁的婴幼儿抚养这次就没有被列入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当中。现在距离1月1号啊，已不到10天了。很多人呢都希望通过单位来按月预扣预缴税款，那么他们也担心来不及报送个人家庭的资料，是不是会影响到1月份享受扣除呢？对此，北京市税务局表示，如果个别单位1月份没有能够及时扣除，可以在2月份乃至以后的月份发放工资时补扣1月份可以享受的扣除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纳税人享受符合规定的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啊。首先来说说子女教育，学前教育阶段为子女年满3周岁当月至小学入学前的1个月，学历教育是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再来说说个人的继续教育部分，学历和学位的继续教育是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学历或者是学位继续教育结束的当月。同一学历或者是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8个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为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再来看第三项，也就是大病医疗，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为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那一年是享受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时间点。 再看第四项，住房贷款利息，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啊，有的是提前还款啊。那么扣除期限最长是不得超过240个月，也就是20年。住房租金是这么规定的，为租赁合同或者是租赁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期开始的当月到租赁期结束的当月，提前终止合同的话呢，以实际租赁的期限为准。第六项是赡养老人，为被赡养老人年满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来进行计算。在此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呢是需要这个预扣和预缴的啊。那么如果纳税人呢他在两个地方取得工资和薪金，那么他可以是这么来办啊，就是一个纳税年度内他只能选择从其中的一处来扣除。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尤其在次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内自行向汇缴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在那个时候呢再予以扣除啊。所以说这样一些附加扣除啊，我们个人还是需要准备很多的材料的，另外呢也要算清楚时间。那么单位啊，或者是你所在地的这个税务机关啊，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所以说应当有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所以如果1月份享受不到的话呢，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可以在2月份乃至以后月份发放工资的时候呢来补扣1月份可以享受的扣除部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作为每一个职场人来说啊，实习恐怕是大家进入职场的一个最初的阶段。实习的生涯大家还记得吗？您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加过班呢？加班有没有支付过您费用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这是一家著名的公司被指出压榨实习生，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家公司是一家电子商务的公司，在巨额的交易背后，为了保证商品快速的分拣、包装和运输，他们长期以来啊，招募了一批又一批的实习生。那这些刚刚进入社会的实习生却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据一位实习生说，很长时间以来，上班的时间超过10小时，每月工资仅4000元左右。那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实习生可不可以加班？ 是这样子的，关于实习生这个概念的定义的话，在本案之中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目前的话我们知道，有些企业呢会以实习生的名义或者是管培生的名义招录不少的职工入职，但是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自从开始用工之日，双方劳动关系就已经正式建立了。所以严格来讲的话，这里的所谓的实习生他并不是实习生，就是公司的正式职工，只不过有可能处于试用期，而处于试用期的职工的话也同样是要受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正常保护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他每天超过10小时的工作合理吗？ 这样子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的话，在实行标准工时制，在标准工时制下，职工每天工作时间一般是不超过8小时，同时的话保证每周的话是5天8小时嘛，不超过40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职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这已经是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 并且说的话，职工是有权利进行拒绝的。 嗯，那这不算加班吗？加班是不是就可以超过40个小时了呢？ 如果加班，根据法律的规定是，比如每天的话，一般情况之下是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个小时，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不得超过3小时，也是出于保证职工这样一个正常休息的需要。但是还有无论是1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加班必须征得职工本人的同意，如果职工本人不同意的话是可以予以拒绝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案例啊。这位反映情况的实习生呢，他实际的身份是一名在校的大三学生 啊。 他说规定的夜班时间是从中午1点到晚上12点，但实际上呢，加班到凌晨1-2点的情况时常发生，并且尽管有夜班补助，但超出规定的时长，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补贴，偶尔的临时发放被认为是一种福利。他们说工作真的很熬人，在仓库里重复的工作，中间仅有一次吃饭的时间，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这个工作补贴哈，实习工资每小时13块钱，加班补助呢是10小时之外每增加1小时发14块钱，换句话说呢，就是10小时之内每小时13块，10小时之外每小时14块。另外他们还说一直就在这里干活，而且搬到了这家公司的宿舍，但是从来没有签实习合同，比如说2-3月份的时候进去的，5月份才签，那么没签合同前干活就没有给钱，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那现在我们来看啊，他们是在校生，在校生去实习，那这还是劳动关系吗？ 这个刚才提到了一个因素，这位学生他属于是在大三的在校生，这就比较特殊了。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像这种仍然是在校期间的学生就业的，他本身的这样一个就业或者说他这样的工作并非完全的是以就业为目的，很多是以参加社会实践的话为主要目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他和公司之间一般认为并不属于劳动关系，虽然说并不属于劳动关系，但是对于他们也是要进行一种正常的保护，所以说对于他的这样一个工作条件劳动时长、薪资标准等等，应当参照同岗位的其他正式职工进行确认。 嗯，就是说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因为他是在校生嘛， 对， 是吧， 是的， 但是他这种实习的工作是为了今后去工作，是一种过渡，是一种社会实践。 哎，对，是的， 所以他和这个一般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兼职打零工那不太一样。 哎，对，并不是完全一样， 是吧。哎，所以呢应当按照这个劳动关系来参考他的这种相关的福利待遇啊，加班的时长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工资标准，一个小时13块，加班的时候才给14块，增加1块钱，增幅10%都不到，是吧。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普通的工作时间，一小时给13块合理吗？ 像这种情况的话要参考一下当地的具体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当然了，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更多情况之下它也是适用的是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而对于这样一种实习生的话他是有所区别的，但是说应当是进行参照，而不能是说因为是实习生所以这个工资标准就任意进行制定。 好，那打比方哈，我们为了便于计算，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那么一周就是40个小时，一个星期呢是160个小时，对不对？我们简单的来说，如果这个地方的工资是2000块钱，最低工资标准啊是2000块钱的话，我们用2000除以160得出来是12.5块钱。那其实我们知道北京的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是高于2000块钱的啊。换句话说呢，它就是刚刚可能接近于这个最低工资线，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哎，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上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来参照制定的。 好，那加班只能加1块钱吗？我们听说的加班呀，要什么翻倍呀，是吧？还有3倍啊等等，加班费应该怎么来算呢？ 加班费正常来讲的话，在平时延时加班，那么它的加班费标准的话是正常工作情况之下的1.5倍。 如果是周六日的话，则是正常工作的两倍，法定节假日则是三倍。但是他这里的话，毕竟属于是实习生，而这个实习生的话，严格来讲，他和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所以刚才我也在一直在强调说，即使说在用工方面的话，因为本身是劳务关系，严格来讲，劳务关系是可以双方自由进行确定的，不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但是说出于对实习生的一种保护的话，应当对劳动法进行一种参照来处理。 所以按照刚才刘律师那个标准的话，每小时给14块钱的加班费是远远不足的，是吧？ 没错，这里的话，如果说按照加班费来说，确实是有所不足。但是说鉴于毕竟是一种实习关系，它并不是完全的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因此的话，这里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一种自由约定。 那实际情况呢，就是这些实习生啊，他们也是一些这个职业学校的学生，有高职的呀，也有这个大专的呀等等。他们学校会统一和公司，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啊，进行这个协商，然后把学生呢分批的派到这里去，所以这家公司才会得以长期的使用这个实习生。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关规定是教育部等五部门在2016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有这样的要求，实习单位应当合理确定顶岗实习学生占在岗人数的比例，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不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10%，在具体岗位顶岗实习的学生人数不高于同类岗位在岗职工总人数的20%。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干预职业学校正常安排和实施实习计划，不得强制职业学校安排学生到指定单位实习。再来看一下加班的问题，这个要求也有相关的规定，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之外，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当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并不得有以下的情形：第一，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第二，就是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第三，是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所以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家公司安排学生加班以及上夜班是违反这个管理规定的。再来看他们的报酬，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当中是这么要求的，接收学生顶岗实习的实习单位应参考本单位相同岗位的报酬标准和顶岗实习学生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顶岗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并按照实习协议的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有实习生反映2-3月份的时候就住到这个企业的宿舍里面了，到5月份才签合同，之前没有签合同的工资就没有。下面我们来聊聊该怎么来签合同的问题。 像这种实习生去单位参加实习，他们双方签的协议吗？正常是属于是劳务协议，因为刚才提到了，他并不是以就业为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主要目的的，目的是说是以实践的形式促进学习，所以说双方签订的属于是一种实习协议，而实习协议性质上的话属于是一种劳务协议。但是说对于企业由于学校的话组织成批量的学生去企业进行实习，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签订一份三方性的协议，就是说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共同签署一份协议，对于职工、对于学生这样一种在实习期间的相应的权利保护、薪资标准等等的话进行统一的约定。 其实这个时候啊，学校的这个主体责任就尤为重要。 哎，对，是的。 另外就是学生的保险有没有上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职人员呢，他是有这个工伤保险的，那学生在实习阶段企业会不会给他买相关的意外保险？ 一般情况之下，企业会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比如说人身意外险，但是说是工伤保险的话也可以缴纳，但是相对来说缴纳的比较少一些。 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一些突发事件、意外事件的话，造成一些伤残， 那么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哎，对，是的，所以说的话，这也需要在三方协议中对此进行明确。比如说，学生在实习期间出现工伤了怎么办？由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是企业承担呢，还是学校承担，或者是共同承担？都要约定好。 是，都要约定好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示啊，组织这些学生去实习的学校啊，你们作为学生哈、啊、在校期间的一个主要负责单位啊，应当考虑好，全面考虑好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理，以及哈、啊、要做好相关的维权的工作。不要因为就是有一些企业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这样的诉求啊，可能给到一些学校一些好处，然后你们就把学生啊成批成批的往这个企业里面送。当然本身我们知道学生啊是需要社会实践的，但如果我们长期来看的话，就是一家企业他们长期利用实习生充当廉价劳动力，让他们干正式员工的工作，那这种情况是否涉嫌违法？ 对于这样一种组织在校学生去单位实习，然后的话所从事的工作属于正常职工的工作，它本身的话倒是并不违法啊，因为法律并不禁止学生实习，而对于学生实习的主要的这样一些岗位啦和具体工作内容的话，也没有一个法律，也没有说哪些工作是他们不得从事的，但是说出于对学生的一种人身保护，毕竟是说是工作经验缺乏，这个技术熟练度的话相对较低，应当给他配备专门性的师傅来进行带领，防止他们在工作中出现意外。同时的话，出于他们的身体条件的考虑的话，劳动的强度不宜过大，毕竟还属于在校学生，和正式的职工不太一样。 但如果是一家企业长期用实习生来做一些正式员工的工作，他可以省很多的钱，比如说不用给他们上五险一金，是吧？ 对。 不用给他们啊、提供一些其他的这种福利啊。正式员工都有的福利可以不给这个实习生等等啊，但如果你要招这正式员工的话，你肯定就要付出更多的钱，所以从他雇佣人数的总量来说的话，无疑是减少了。怎么来看这种行为？ 对于这种行为，我认为的话，它更多的还是企业出于降低经营成本的一种需要，毕竟说是实习生他们的在使用实习生方面和正式职工在这样一个企业所支付的成本的话，还是有着明显差距的，五险一金以及说是工资水平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差异。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不没有违法吗？ 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并不违法。 但是可能就是有违常理，是吧？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会认为这家企业呢，他们是有一点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血汗工厂的感觉啊，就有点压榨这个劳动者的这个感觉。 哎，没错，一方面是企业的话，这样一种降低成本的方式嘛，可能值得探讨。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那些学校，我们可能也需要进行一些关注，因为本身的话，你如果说是为了让学生去实习，那这个本身的话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如果说长期性的有计划的一批一批的把学生送到同一家公司去从事类似的工作的话，那可能就这个动机可能就会有一定问题了。 好，另外我们也考虑就是实习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啊，也不是说这个同学们都是这个掌上明珠啊，不能够吃苦，不能够受累啊，不能够受气。实习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一个时间段啊，但是如果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的话啊，那这种实习如果而且还是常态化的话，那就值得考虑了。就以这个案例为例的话啊，你看啊，这个每天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及以上啊，另外呢，中间就有一顿吃饭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休息，这种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我想正式员工也很难接受吧。 对，这种工作强度确实是明显有些过大。 另外呢，企业呢还有很多不正规的地方，签了合同才给钱，没签合同之前干的活连钱都没给。 对于这点的话，明显企业的行为属于是违法的，因为虽然属于是实习生，但是是否签订协议和他本人企业是否要给他的劳动提供相应的报酬是没有关系的。即使未签订协议的话，只要实习生提供了劳动，也同样应该支付其相应的报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学校还这样的把学生一批一批的送过去的话，这是坑了学生还是为学生好呢？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加班的事儿哈。那么现在有一些互联网可以让员工啊匿名在上面报自己公司的料啊，其实大家呢都看，但是呢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呢都装作自己不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公司的内幕，当然也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公司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告诉别人。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家公司呢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说，公司啊发布了奇葩的加班新规，内容如下：为了更有效的工作，针对咱们部门的工作时间做如下调整，今后周一、周三、周五加班到24点左右，在24点前务必离开，周二、周四不开早会，前一天加班人员可10点到岗，如果头一天超过0点，第二天到岗时间可以相应的顺延，周二、周四晚上加班不可以超过10点，且不允许打车，坚决执行，如有超时做相应处罚。另外今后大家的跑步记录发在大群里，全部门都会发大群里，还要发跑步记录。此外每组每月在某个周六自行加班一天，时间各组自行确认，到时候我们按照实际工作来安排。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加班新规啊，奇葩的加班新规，这是不是有点强迫大家加班的意思？ 哎，从这个规定上来看的话，确实是具有强迫性意味，尤其是其中规定周六周日的话是必须自行安排加班一天，那就意味着无论周六或者周日至少要加班一天，但是你加班的话必须要和员工协商一致的，如果员工不愿意加班他是有权利进行拒绝的。 嗯，我觉得周六周日加班一天还好理解啊，周一周三周五每天得干到晚上12点，这个就有点熬人了。 对对对，这种行为的话同样是不合法的。 而且他说呢，如果你前一天啊干到12点，那么第二天你就可以10点到岗，但你想干到12点回家洗洗漱漱然后睡几个小时 中间一来公司还得花一两个小时， 对， 实际上你的这个人是没有恢复过来的， 哎，没错， 还在一个很疲惫的状态当中，是吧？ 对， 好，还有呢，就是要求员工加班不超过十点。这个公司很奇葩在哪？就是有些天必须干到晚12点，有些天呢不能超过10点，而且不让打车，就是说打车我不给你报销的意思，你可以打车，但是我不管。那这种合不合理啊？就是我让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加班。 我认为是这样子哈。首先的话，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这一点我们予以承认。所以说，如果说职工由于工作的需要，必须要进行加班的话，可以向企业进行申报，然后企业审批同意。但是说的话，你企业强行要求职工每一周的什么时间必须加班到具体几点钟，那职工这个手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工作需要处理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如果他没工作需要处理，是不是必须得在那里熬时间，熬到晚上10点或者是凌晨呢？这样子的话，那就明显是说也降低了，一方面是降低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另外一方面的话，对职工这样一种他的正常的权益嘛，劳动权益也是一种损害的。 是，就算要加班，我认为也是按需加班，是吧？ 哎，对，是的， 就是有必要加班，我们加个班， 对， 也别一刀切，是吧？ 是的。 另外呢，我想如果公司出了这样的奇葩规定的话，员工可能也只能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去吐吐槽了哈。 对对。 心里挺难受，但是口里却不敢说，估计也会默默的执行啊。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一旦他们要离职的时候，就会新账老账一起算了啊。 对， 所以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员工在日后离职，而且已经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奇葩规定去加班了，那他会怎么主张自己的加班费？ 如果说职工按照公司的加班规定进行了加班，将来可以主张加班费。加班费比如说在周一到周五期间，比晚上工作到10点，或者是工作到凌晨，也就是凌晨24点嘛，是吧？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必须可以主张加班费，按照正常工作的1.5倍来主张加班费。而周六和周日的话，计算一下自己总共加班了多长时间，按照正常工作的2倍来主张加班费。 好，他要留存什么样的记录呢？ 最好是能够留存企业关于加班制度的这种规定，把这个规定的话作为证据进行提交。另外一方面的话，再把自己的加班记录，比如说上下班打卡的考勤记录的话，也留存下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的证据。 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辅助一下吗？ 其实在主张加班费中最有效的证据啊，是夹盖了单位的公章或者有负责人签过字的一种考勤统计表，上面记载了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这个是最有效的证据。是所以 但是很难拿到。 对 对, 对，是的，比较难拿到。因此我们就只能以加班制度的规定以及上下班打卡记录，其实打卡记录它也不是特别好拿到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或许可以考虑说通过录音的形式来进行佐证，比如说和自己的上级领导谈话，然后做一段录音，上面详细的描述自己的话从什么时间开始，比如说某年某月开始到什么时间，然后一直按照什么样的加班制度进行执行的，这样子的话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证据。 在你所代理的这种离职索要加班费的案例当中啊，劳动者胜诉的几率大吗？ 胜诉的几率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小的，就是因为这个举证责任的话对劳动者来说是太过于重了，因此说主张加班费能够成功的概率相当之低。 好，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合理的话，要有相关的准备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家公司的另外一个奇葩点，就是要让大家把跑步记录发在群里面。有一些公司会有一些企业文化啊，会要求员工锻炼身体啊，看书啊，跑步啊，等等，健身啊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呢，我们也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错啊。总之强身健体啊，学习这是个好事儿，但是让大家必须做这个事儿，你怎么来看？ 我认为像这样一种企业文化，类似于运动啊、读书啊等等的话，可以作为企业的一种，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但是说你应该处于是一种倡导性的、提倡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你如果说强制员工必须每天要跑多少公里，还要把相应的记录一起上传到群里面，大家相互之间做个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侵犯了职工的隐私权的。 但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就已经这么累了，还要去跑步，本来在过劳的基础上啊，还在去操劳去运动，这万一发生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因为加班再加上跑步发生了身体不适，这算工伤吗？倒在单位还是倒在自己在跑步的这个健身房里面，这事儿可怎么说呀？ 我认为这个要分具体情况的话来进行分析。比如说公司就明确要求任何一个职工在下班之后的两小时之内必须去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然后这就说明这属于是一种公司的一种要求，他在健身的过程中这一个小时是在完成公司的任务。如果说在健身过程之中突然之间哇一下子整个人出现了问题，并且当场的话没有抢救过来，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是可以认定为是工伤的。 因为过劳它是一种长期的积累，也许是倒在了办公场所， 对， 也许是倒在了家里， 也 许是倒在路上，我们说一些极端的情况啊，是吧？那么这个在界定上是不是特别难？ 具体界定方面确实是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实践中的裁判标准啊也非常的不一致，或者是说是各种各样的判决都有。但是根据大家的普遍认知来看，如果说是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倒在了单位的话，那能够认定工伤，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你如果说倒在了上下班的路上，或者是倒在了自己家里面，那这些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它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不好进行，即使在医学上也没办法进行一个完全的界定。所以说法官在面临这些问题时会综合考虑职工在出事之前是否存在长期的就是一种长期的高压的这样一种加班的情况。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会倾向于认定属于工伤，但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这样认定。 好，在这里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身体是自己的，家庭是自己的哈，那一定要劳逸结合。如果大家发现啊，不管是身体也好还是这个心理也好，已经到了一种快崩溃的边缘或者到了一个极限的话呢，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睡个好觉，不要再勉强。做出这样奇葩规定的公司可能也是处在一个这个风雨飘摇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公司呢确实也是在当下面临了一些困难，那这个时候呢恐怕更需要公司的这个决策者啊，掌舵者有一种胸怀和定力。我们不希望公司的发展是建立在员工血泪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个又一个不幸的家庭的基础之上。如果失去了这一点的话，公司的发展壮大那么又有何意义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几个和工资支付有关的案例啊。崔女士曾经负责某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的公关工作，2016年6月，她和这家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家公司呢每月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她工资，双方曾经签署过一个协议，叫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约定呢，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7年8月18号解除啊，刚才说了，他是16年6月入职的嘛，那么这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就解除劳动关系了。这家公司呢，一次性向崔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共计150267元。虽然签了这个协议，但是公司啊没给，于是呢，这位崔女士就把公司告上法庭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要给这钱。公司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啊，不服，于是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这个上诉理由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要探讨一下。他说和崔女士发生实际用工关系的单位啊是其他的公司，是第三方公司，我呢只是代那家公司给他发钱，所以不应当由我们公司来支付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当然法院最后呢没有采纳，还是维持原判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哈，这家公司所说的替第三方公司支付工资是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认为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目前来说，就我个人接触的案件嘛，相对也已经比较普遍了。因为目前在很多企业出于各种需要，它会建立一系列的关联性企业，类似于子公司啊，或者是说分公司啊等等等等，在这说兄弟企业也是非常之多。所以说